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阴，部分地区有雨，偏东风一二级，气温18到17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有小到中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总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雨，降水期间对于交通出行会有影响，提醒大家在外出时特别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现在呢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到岳各庄桥由北向南方向。另外快速路方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双方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方向，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五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提供中考政策的直播发布和解读。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35中学，还有35中的国际部，以及北京市月坛中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考生朋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教育面对面从5月1号开始呢，开启了我们今年的中招直播咨询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陆续的为大家邀请到在京的示范高中关注度非常高的这些个中学的校长，还有相关的招生负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发布各校今年的中招政策，实时的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相关的节目排期呢，及时的会推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您可以 及时的来收看。另外呢，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中考中招频道，也能够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份排期。那么在五月份中招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呢，将会立即的开启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直播咨询的第二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会为大家陆续的邀请到30余所在京招生的高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针对高考志愿的填报会为大家做详细的指导。那么相关的节目排期呢，也请大家及时的留意最近为大家推送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那么距离今年的高考呢，已经是掐指可数的几天的时间了。各位同学们，应该说是箭在弦上啊。那么准备迎接人生当中的这一次大考了。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段当中，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应该为孩子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在这个阶段，主要就是为孩子们来甄选未来填报志愿的学校以及相关的专业。那么教育面对面呢，也是为我们的各位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呢，除了线上广播节目咨询之外，我们也会为大家提供非常全面周到的细致的线下的活动咨询。那么在5月26号为了减少各位家长朋友的奔波之苦啊，所以呢我们今年为大家开辟了视频直播这样的一种方式。今年我们的大型高校招生政策解读的视频直播的第二场将会在5月26号和各位家长朋友、各位考生朋友见面。那么在这场讲座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大家来发布和解读两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回答大家的提问。那么相关的情况呢，请大家及时的拨打400-650-7766来获取这一次讲座的相关的信息，特别是讲座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地址啊，大家呢可以提前的拨打这部电话。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及时的留意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在下周为大家推送的活动的微信信息。那么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呢，您也可以及时的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一场视频直播讲座。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再次为大家重复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呢，是来自北京市第35中学、35中的国际部以及北京市乐坛中学。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 2.0， 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中招节目之前，先和大家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北大清华2018年招生政策整体稳定，新增加数学英才班。教育部发布近两年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电子、商务、动画等专业榜上有名。八大机构联合倡议关注学龄儿童健康体重，每天至少6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六举办了校园开放日暨招生咨询会。今年两校本科生的招生政策整体稳定，部分专业方向微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北大、清华都新增加了针对数学特长生的英才班，遴选具有数学潜质和特长的高中生进行培养。其中，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英才班面向普通高中二年级在读学生以及三年级应届毕业生招生，今年拟招收不超过15人。北大数学英才班主要面向高二在校生，2018年拟招收不超过30人。入选资格考生的高考成绩需要达到所在省份同科类本科一批次录取的控制分数线。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近两年就业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名单，梳理这15个被亮红牌的专业，可以发现有不少是几年前热门的高大上的专业，包括播音与主持艺术、动画、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此外，当年部分新兴行业，例如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生物科学也榜上有名。据了解，近年来教育部高教司以及各地教育部门每年都会将高校若干专业列入到预警专业，并且向社会进行发布。今天是第29个全国学生营养日，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倡议，建议学龄儿童要保持合理膳食和积极运动，维持能量平衡，保证一日三餐两餐的间隔46个小时，做到定时定量。早餐营养要充足，至少三类食物，午餐和晚餐营养要均衡，量要适宜。此外，要积极运动，每天累计至少6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运动，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每天10个小时，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有助于学龄儿童的身心健康。记者日前从市卫计委了解到，本市中小学生当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都已经达到了 16% 左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为此，2018年市卫计委平衡膳食校园行动的活动主题将会继续围绕营养美食进校园主题展开。市卫计委和校委将会继续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动员更广大的学校管理者以及学生和家长参与到北京市平衡膳食校园健康促进行动当中来，共同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阳光体育2018年第一届东城区中小学冰球联赛日前落幕，本届比赛共有9所中小学的13支冰球队伍参加。东城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东城区教委还将会充分地抓好东城区冰球这一强项，加大对史家小学、辅学小学、景山学校等冰球项目传统劲旅的支持，加快对二中分校、广渠门中学等冰球队伍建设的速度，在每学区创建1到2所冰球特色学校，初步形成东城区中小学冰球项目的人才梯队建设。同时，作为冰球项目的补充和延伸，还将会在其他学校推广旱地冰球和轮滑球的项目。记者日前从新西兰国际教育推广局了解到，非英语语言国家的学生可以用新西兰国家英语证书的成绩代替雅思成绩申请新西兰大学以及理工学院。新西兰国家英语证书课程采取学分制，分为1至5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不同的雅思分数，每个等级需要完成60个学分。相比于雅思，新西兰国家英语证书最大的优势在于节约时间和精力。从目前来看，新西兰国家英语证书相对课程周期更短，课程时间更加灵活，至少16周就能够完成一个等级的学习。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了。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市第35中学、35中国际部以及北京市月坛中学。大家有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所学校的3位校长。 首先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市第35中学的校长朱建民。朱校您好。 听众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北京市第35中学的副校长王红军。王校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北京市乐坛中学副校长陈真。陈校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呢及时的转交给我们现场的三位老师啊，请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共同走进北京市第35中学。 北京市第35中学始建于1923年，前身为至诚中学，由李大钊等13位教育名流担任校董创办。2005年被认定为北京市示范性高中，是一所全面育人、特色鲜明的学校，坚持把35中办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学校，培养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中国情怀，具有国际视野、具有正义感与责任心、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具有科学精神和探究意识的创新型人才。35中全面推行选课走班制、学部制、导师制、学长制和学分制的五制改革，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与新课标、新高考改革要求完全对接，构建了立体多元的课程体系，成立了科学院、文学院和艺术学院，吸引有兴趣、有潜力、有志向的学生加入，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适合的教育和个性化的发展。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市第35中学的朱建民校长还有王红军副校长来为大家做介绍啊。首先呢我们也是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我们35中整个的一个中招的计划的情况。朱校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35中今年的招生计划是国际部是计划招生是120人。我校普通高中招生是285人，那么普通高中其中是名额分配计划招生82人，校额到校是17人，另外呢35中的科技实验班是计划招生30人，那么其中有20人要从西城区来招生，另外在朝阳4人，石景山招收4人，丰台2人。那么统招是156人，在统招当中含特长生60人，另外还有项目直升班是48人。 这是今年学校总体的一个招生的计划啊。因为过一会儿呢王红军校长呢会专门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国际部的招生的相关的情况啊，我们先说说咱们这个校本部的一个总体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刚才呢，我们这个也了解到了，普高计划招生一共是285人啊，其中呢有名额分配，有校额到校，有这个实验班。我们在之前呢就有听众朋友啊提出了关于实验班的问题啊，谈到说这个实验班，我们的这个每年录取的这个分数和这个统招其他批次的这个分数相比，要高出多少分才能够报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我们的实验班的分数大概比普通班要高5分到7分的样子。 5到7分。那么过去这几年咱们在这个统招阶段录取的分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们去年35中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43分。我们的科技实验班啊，也叫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班，是最低分数线是547分。 是这么样的一个水平。 对。 这个实验班咱们只能够在志愿填报的时候选吗？入校之后还有没有机会我们再选？ 我们是在全市统招计划是30人。另外呢我们每年在已经录取的高一的新生当中，在经过笔试、面试啊，这个对有些学生没有机会这个能够考上我们科技班的孩子，还有一次机会啊，那么再招收30人，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班。 嗯，那也就是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我的成绩还可以，我们可以先选。如果这一次没考上，入校之后学校还给大家提供一次机会。 是的。 啊，这是高一入学之后马上就可以能够进行选择的。 对的。 啊，所有的同学大家都是有机会的啊。好，那么这是关于今年的招生的计划，还有这个过去这几年我们一个分数上的参考啊。这位微信网友梅磊想问一下，我们35中能这个提供住宿吗？ 嗯，35中因为是在二环路以里核心中心城市，现在是没有住宿的。 嗯。没有住宿的，好，因为后边他还问到说国际部有没有这个住宿的这个情况，那过一会儿我们再请王校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际部的情况啊。好了，那么关于今年35中的总体的这个招生的情况，我们就先和大家呢了解到这儿。那么对于学校这几年的这个办学的特点和特色，因为之前呢我们也是请过主校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介绍啊，大家恐怕对于一句话，记忆会更深刻一点，就是学校一直实际上推崇的叫做成人比成绩更重要，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啊。这句话是怎么样具体落实到我们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的，学生自己的实际获得，他的实际获得感通过什么来体现出来？ 因为我们说作为一个学校，他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啊。我们说分数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固然重要，没有好的分数他考不上好的大学，但是我们想一想有没有比分数更重要的，我们说成人啊比成绩更重要。我们说为什么说成人比成绩更重要啊，当然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就是说你这个今天你的成绩好啊，你可能是成功人士啊，但是我们说从长远来看，在高考时代拼的是分儿，但是在后高考时代，也就是说你在你考上大学之后啊，将来拼的就不再是分儿，而是一个人的想象力，一个人的创造力，一个人的领导力，一个人的合作精神。所以我们说一个有思想的人比一个有知识的人会走得更远。 嗯， 那么35中呢，我们一直非常重视质量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啊，他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成绩，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成绩看成是教育的全部。 嗯 啊，而是要培养孩子他的综合素养啊，培养他的创造力，他的领导力，他的社会责任感。 嗯， 所以我们说成人啊比成绩更重要。 嗯，那成长比成才更重要，这个咱们又是怎么落实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个人的成功啊，他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啊这个都能成功。那么我们说作为一个初中升到高中的学生，他是15岁啊，到18岁这个期间，那么可能今天你暂时这个没有成功，但是你不能不成长。 嗯 啊，因此我们说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啊。所以我们学校呢要为每一个孩子个性化的成长搭设平台。 嗯， 过去我们说 1.0 版的教育只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升学的通道，那么现在 2.0 版的教育就是要为每一个孩子啊提供选择的机会。在未来 3.0 版的教育就是不仅仅为学生提供这种选择的机会，而是要为每一个孩子制定个性化成长的这种私人定制啊。所以35中的这种理念是深入到学校的这个各个层面的。 嗯，那我们现在35中的高中阶段的教育是已经进入到 3.0 版了吧， 可以这么说 啊。 进入到 3.0 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所以呢学校一直是通过这种五制的改革 对 来进行推进，我们就是推进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啊。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了这五制呢，一个是选科走班制、学部制、导师制、学长制、 学分制啊。因为要说到这个选课走班，我想大家呢了解到它实际上是因为2020年北京的新高考，但是咱们三十五中的这个选课走班是远远在它之前就实行的，是吗？朱校， 对，我们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五制改革的，这种试点， 这种五制改革，我们当初进行五制改革，我们最大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要教育是要按照规律，按照一方面是教育的规律，一方面就是人才成长的规律。因为我们说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世界上也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个人，但是我们的教育啊，这个传统的这种教育，没有把这个每一个学生的不同啊，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体现。也就是说，不管你兴趣爱好潜质志向啊有什么不同，你都要学一样的课程啊，都要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啊。所以我们认为呢，这是不科学的。所以随着新高考啊，新中考，我们说新中考、新高考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实际上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要回归教育的本质，要以人为本啊，那么就为每一个不同的学生啊创设适合他们的教育啊。 好，那么这是对于我们学校五制改革啊，我们最初的一个初衷实际上就是为了每一个孩子个性化的发展，给他们提供不一样的这种平台。当然了，提供这样的不同的平台还包括学校有这个科学院啊、文学院啊、艺术学院这样的一些个设立。当然了，对于五制改革还有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些个学院的设立，我们的孩子们是如何真正的参与其中，而在其中大家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我们在下个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再请朱建明校长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另外呢，对于三十五中国际部呢，大家也有各自不同的问题啊，在我们的整点广告期间呢，各位还可以继续的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呢也请王红军副校长呢给大家针对三十五中国际部做一个详细的政策的解读。当然了，对于北京市月坛中学啊，如果是倾向于日语，未来日语教学啊，还有这个未来想这个学习日语的同学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月坛中学，因为月坛中学是凸显我们的日语教学特色的。在我们的整点广告期间，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赶快的发送给我们。另外呢，这个时间段结束之前呢，再次提示大家，5月26号教育面对面大型高校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的第二场将会推出。这场讲座呢，为大家邀请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拨打400-6506-7766啊，400-6506-7766，拨打这部电话来了解这一次网络视频直播的详细的情况。另外呢，在下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你也可以及时的看到我们这场讲座的相关的信息。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6-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京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听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35中学、35中学国际部，还有北京市月坛中学。大家有问题，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后台就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5月26号教育面对面大型高校招生政策解读的视频直播讲座第二场将会推出。这场讲座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化工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将会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大家来发布解读两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指导大家志愿填报。那么相关的情况也请大家提前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了解相关的情况，来获取这一次视频讲座的网络直播地址。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我们在下周呢会为大家及时的推送这场讲座的相关信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北京市第35中学的朱建民校长为大家介绍。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学校的这个五志的改革啊。那么具体到这个五志的改革，我们的同学在高中三年的学习当中是如何参与进去的？那么这些同学通过五志的改革，他自己会有一个怎样的提升呢？ 那么35中的五志改革，最核心的，也就是说把选择权给了学生。因为现在我们的高考啊，就是从2017年的这个北京市是作为全国第二批的改革省啊，是北京、天津、山东、海南。那么2018年今年呢，全国还有18个省要将进入到这个改革的这个行列里头来。那么高考改革它是学生选考啊，也就是说叫做两依据一参考。所谓两依据，就是要依据高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那么高考只考语数外三科。那么过去作为高考科目的史地政理化生，它现在呢变成了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在六当中学生任意选三科。这是作为叫做依据两依据。那么一参考，也就是说参考他的综合素质评价。那么我们这里说的综合素质评价，绝对不是说过去老师给学生写的评语，而是说学生在高中阶段啊，你学过哪些别人没学过的课程，你做过哪些课题的研究啊，有什么成果，你有哪些社会志愿者的经历。那么这些将来都是在大学招生当中要作为参考的。因此我们在高中当中啊，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选考，所以必须要选学。因此呢，35中呢，现在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云平台上啊，这个从高一到高三啊，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啊，来选择课程，选择这个课程的层级啊和不同的门类。也就是说实现学生的个体啊个性化的学习。也就是说学生选课的过程实际上是每一个学生人生自我规划的过程。那么35中呢，我们是从2015年作为第一届的这个五志改革的实验的年级。在2017年去年是我们的第一届五志改革的学生参加 高考。 但是这个高考还不是新高考， 对， 还是我们传统的高考。但是我们去年的35中 就是高分段的学生啊，明显的大幅度的提升。 嗯， 因为35中的这个招生啊，在整个西城区来说不是最好的学校啊，不是最好的这个就是学校，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学生都在大概在1500名到2000名左右的学生。 嗯， 但是我们去年的高考当中，文理科啊都有闯进全北京市前100名的学生啊。那么为什么学生能够有这么大幅度的提升啊？是因为走班选课。那么每一个学生他可以按照自己的优势，按照自己的潜质来选。那么过去在传统的时候，就是你不管什么层级的学生啊，老师他基本上是按照中等或者偏上一点的这个程度来给学生授课。 对 啊，所以有的学生他不可能啊这个超越这种行政班。 嗯， 那么现在呢，学生他不仅可以选科，可以选老师，还可以选层级。所以对于那些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有这种学习的主动性啊，有这种就是时间管理啊，目标管理，项目管理啊，所以给这部分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35中我们在2017年我们有5名同学啊考上了清华和北大。在前几年像我们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没有这么多啊，偶尔有个1个到2个啊。所以我们说这种选课走班啊，为不同的学生，特别是为那些这个学习自主能力比较强啊，有目标有想法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和学习的平台。 嗯，可以说这个五志改革我们在17年的高考当中已经是开花结果了啊。那么对于这个五志的改革，我们的同学是进入到高一阶段大家就可以开始这个选课走班吗？ 对，我们在高一这个学新生入学之后， 嗯 啊，我们就有这个学生选课这方面的指导。我们一方面呢，就是每一个学生有一本这个选课的手册啊，另外呢，我们给学生配导师。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导师啊，就是他是作为学生学业的指导师啊。心理的疏导师和职业的规划师，也就是说我们的导师呢，就是要为每一个孩子啊发现他的潜质、爱好、特长、兴趣，甚至啊了解孩子的人生志向。 嗯， 那么根据这些内容为每一个孩子制定个性化的选课的方案。 嗯 啊， 朱校长，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北京的这个新高考是从2020年开始的，那么实际上第一波的孩子是2017年这一波上高一的孩子，但实际上35中是从2015年就已经开始这种走班制的这种尝试了啊。 是的， 那实际上是对于新高考35中这边是一个无缝衔接。 对 啊， 对， 是吧？ 已经有了3年的这种实践探索，也是总结了很多经验啊。 嗯， 另外呢，特别是这个少，就是为将来其他别的学校在这个走班选课当中啊，让他们少走弯路啊，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可操作啊、可复制的一些经验。 嗯，刚才朱校您谈到说这个新高考两依据一参考，那么这一个参考呢是这个综合素质评价。这综合素质评价您也讲了，不是老师给你简简单单去写评语，你得需要拿到实打实的东西来。 对 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学校成立的像科学院、文学院、艺术学院等等等等这些学院，而且我们学校还有这个和这个一些个国家部门合作的一些个大型的这种实验室。是吧？这些是不是都给学生在提供综合素质评价的时候，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这些学生们是怎么样能够加入进去，去参与其中的呢？ 嗯，因为我们说，一所学校的灵魂是什么？它，我们说就是这个学校的灵魂就是它的课程啊。因为你这个学校所有的培养目标，最终都是要通过课程来实现， 所以一所学校的课程观决定了你这所学校的人才观。 嗯， 那么一所学校的课程结构也就决定了你培养出来的人所具有的人才结构。 嗯， 一所学校的课程质量决定了人才质量。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素质教育当中，特别在新的高考新的课程纲要课标当中提出核心素养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将来我们的学生啊，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啊，那么一个人的科学素养，一个人的文学素养啊，或者叫做人文素养啊，一个人的艺术素养，这三大素养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所必备的啊，这些素养和能力。所以35中呢，我们成立了35中科学院、35中文学院和35中艺术学院，也就是说为所有的学生，那么这个不是说只为少数学生，也就是说凡是进入到35中的学生，你都有选择啊，科学院、艺术学院和文学院的课程的机会。 嗯， 啊， 这些课程都是我们的校本课程吧？ 都是作为校本课程。 哦， 对对。 好的，那么这个是对于大家都是机会均等的，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来进行选择。当然了，对于35中来讲，我们不仅仅是针对国内的高考，实际上呢，会给一部分志愿于到海外去留学的同学也提供了升学的路径啊，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了解的35中国际部。 35中国际部以培养具有中国情怀的世界人、具有世界胸怀的中国人为目标，开展中美高中课程融合与学分互认，设立海外名校直升项目，伦敦艺术大学直升班、精英申请班和自由申请班，学生中美双学籍、双文凭，修满学分可以获得中美两个高中毕业证书。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35中的副校长王红军啊，校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35中国际部的情况。刚才朱校也介绍了，今年我们的国际部在提前批招生是120人啊，这个人数跟去年是体量是相当的， 是一样的 啊。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这国际部是扩招，等于是 对吧？ 对， 那也就是这几年选择国际部的学生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吧？ 实际上这个北京市教委审批的公办学校的国际合作课程班，它应该是从总体规模是控制越来越少的， 嗯， 但是对我们学校是扩招的。我觉得主要是考虑一方面我们办学的质量和口碑还是挺好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国际部呢是在大兴，能够独立的住宿，所以呢它没有占用更多的城区内的优质教育的资源。 哦，刚才呢我们在微信当中就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关于我们35中国际部今年招生的情况，总体的招生计划是120人，然后呢特别谈到了这个录取分数的情况啊，这个录取的分数还不能简简单单的只是以中考的成绩来论英雄吧？ 是的， 嗯， 从国际班的录取分数上看，我们不是仅仅的参考中考成绩，除了中考成绩以外，要参考面试成绩以及学生的特色特长。 嗯， 那么中考成绩占60%，面试成绩占30%，特色特长占10%。 嗯，那中考的成绩大家很好理解啊，我们努力去应考就好了。这个631模式的3和那个1，我们是怎么样来进行参考？特别是这个3，因为你要进行一个面试啊。 对， 今年咱们这个面试的时间现在安排了吗？ 我们按照北京市教委统一的安排，所有的国际部都是提前批次招生，在7月5号持中考的成绩单和体检表到各个学校登记面试。 咱们这个面试会面试什么样的内容？形式是什么？ 我们面试的形式非常丰富，那么这里面呢有英语的笔试、口试，然后有学生的这种与人合作的小组的面试，那也有一个小组的辩论等等各种不同的形式安排。那么主要是考虑想把这种有领导力、善于合作、很阳光的孩子能够筛选出来，因为我们觉得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出国留学。 嗯， 那么出国留学的孩子，他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自己的定力，同时呢，也要有很好的抗挫折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他的创新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些能力的考察上会有所设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这个一是你的特长， 是特色特长， 特色特长。这特色特长包含什么项目？还是你都可以去展示？ 什么都可以去展示，因为我们特别愿意要有特色的学生。一个学生他的特色，其实很多很多有特色的学生集合在一起，他也会成为这个校园的不同的文化元素，那么也会为这个校园带来不同的更丰富的文化。所以我们希望既然学生未来是想出国留学的，那么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也更能够像订单式的去帮助学生设计他个人的成长通道。其实这里面呢也体现了，就像刚才朱校长所介绍的，我们学校的所有的教学理念，它其实在国际部是作为一个实验田。那么国际部从2013年开始试行走班制，试行五制的改革，然后再向全校去推广。那么现在国际部我们已经开始在试行这个对学生个性化的订单式的这种就为他提供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成长的通道，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订单式究竟是怎么订单的？是从开始学生的个人的潜质、兴趣爱好、个人特长，从这个先给他定一个调子，然后我们再给他设计这个未来发展的路径，是吗？ 不是，因为学生呢，他其实从初三毕业的时候，他并没有定性，也没有定型，我们也不希望过早的给学生盖个章，你就适合这个，不适合那个，这样容易让学生基础打得太薄弱或者太偏科。我们其实更希望让孩子能够有不同的选择和尝试的平台，然后他有尝试了以后，他会发现自己在哪个平台，在哪个团队当中会更适合，然后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不断的给他提供更丰富的平台。 嗯，好，是这么样的一个订单式啊。刚才呢，这个家长朋友呢也问到的，说国际部的这个招生分数的情况，因为学校用的是一个631的一个综合评价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因为很难给大家去提供一个具体参考的分数，但是实际上在中考这个分数也是有一个基本的， 也是有一个基本的范围的。我们去年招收的最高分是就前两年招收最高分都差不多在564左右，那么平均分在540左右，然后最低分范围应该是在就是最低最低应该在525以上吧，因为他的面试成绩有可能特别高，所以中考在520左右的孩子有可能能录进来，但不是全部。 除非你在那个三合一上有一个更加超常的发挥了， 对吧？好，那么对于这个国际部的学生来讲啊，我们这还有家长关注的，像这个南加达薄荷，问一下王校。说这个进入国际部的学生对于英语的成绩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刚才因为您谈到了是面试的时候， 面试里面有英语的测试。 这个测试，那么对于他中考的这个英语科目会有单科的要求吗？ 没有，因为我们更相信我们面试时候的英语测试它更全面。 这一般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觉得进入到国际部才能够适合他的学习呢？ 我们英语的测试是自己命题，然后由美方的老师帮我们做一个分级的测试，按照我们自己的级别，所以跟外面没有太多的参考。 这种语言的这种表达能力，你觉得这个说和这个纸， 是按照听说读，听说读写， 听说读写， 对， 每个方向都是要考察的， 都是要考察的。卷面笔试是阅读和写作，那么还有听力，然后面试的小组的那个口试，外教的口试是听说。 好，静持墨盒的想问一下王校，说我们的这个国际部是全封闭式教学，学生是需要住校的吗？ 是的，全封闭的住校，但是我们是每周日从 高中部发车到国际部上课、然后每周五中午从国际部发车到高中部，周五下午的课都在高中部上、所以家长不用接送。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35中国际部啊一个招生的情况。那么下边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介绍吧，我们自己国际班本身的这种课程的特色。 其实就像刚才也是像刚才朱校所介绍的全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这个课程观它是这个取决于咱们的人才观、那么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们课程去做什么样的支撑。那么对于35中国际部来讲呢，我们其实是希望就像刚才片花里所介绍的，培养具有中国情怀的世界人，具有世界胸怀的中国人、那也是在现在中国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中国的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这样责任也会越来越大，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既然有很多学生想出国留学，那么我们希望他在高中阶段打下深厚的中国的根，并且未来能够把他们培养成能够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与世界合作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课程呢，就不仅仅是一个高中的课程加上托福 SAT 的考试课程，那我们把课程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和自主的研发，那么有自主研发的这种非常扎实的基础课程，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丰富的选修课程，是完善他的特色和特长的。那么这过程当中呢，也具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和课外活动的设计，并且辅助的是学生的生涯规划课程。那么把这些课程能够让学生在这种出国之前做好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学术能力、学习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自我规划能力的全方位的准备。 好，那这样我想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因为呢对于这个国际部的同学们来讲呢，未来呢我们的升学的方向是海外的这些大学，因为海外大学的申请和国内大学的这个升入它是不一样的这种路径和方式方法的。那么对于35中国际部，在同学们如何完善你这个三年的学习生活，更好的去准备海外大学的这个升学的这些个相关的准备，学校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过一会儿王校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么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成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成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一对一课程，400-63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一对一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的所有的学生，从什么时候、什么时间节点完成语言的测试，什么时间节点完成这个社会活动的所有的相关准备，以及帮助学生根据他的特点，帮他去设计参与什么样的课外活动。那么再到最后高三的时候，学生对大学的这些申请的所有的材料的准备，那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细心的帮助所有的学生来完成。 嗯，好，那么这个微信网友四月呢想问一下王校啊，说35中国际部有专门开设 SAT 的相关的课程吗？还需要学生在课外去额外的补习这个 SAT 的课程吗？ 我们的英语课程里面涵盖了托福、雅思、SAT 各种不同的方向。因为学生是分层次选课，所以学生可以在我们自己校内就可以把 SAT 课程选到。 嗯，好，这个大家呢，就是不用你再额外的再去专门去修这个 SAT 的课程了。 不用在校外再额外的学习。 嗯，好，知子呢想问一下35中国际部这个学费的情况，这一年是多少钱？ 我们就是按照北京市教委审批的，一年是108000。 这个108000包括住宿费吗？ 不包括。 不包括。住宿费是多少钱？ 生活费是一年36000。目前是一年36000。因为随着这个生活成本的上涨，我们可能隔那么一两年会有一次小幅度的上涨。 也就是这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在140000左右吧。 差不多。但是我们有1/3的学生他会走英国和美国的直升项目。那么他会到美国直升大二。所以他出国以后会省一年的时间，也为家长省在海外一年的学费。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直升的项目啊，这个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去做申请的吗？ 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选择，都有机会来选择。但是呢，它有入门的测试。 入门的测试是什么时候做？ 是在高二结束的时候。要参加国外大学直升项目的入门测试。 我们这个直升项目一般的都是国外的什么样的大学？ 我们那个像今年有40名同学直升了美国的大二，那么其中有11个同学直升美国东北大学的大二。东北大学在美国综合排名前40。那么其他同学直升大二的学校也绝大多数都在美国前百强大学。那么在英国直升的大学，像这个英国的曼大、布里斯托、利兹、利物浦等等，这些学校都在我们直升范围之内。像加拿大是多大的绿色通道直升项目在我们这儿。 除了像这些参与直升项目的同学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校的选择之外，其他走正常申请渠道的同学，我们最近这几年国际部的同学都升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学校？ 其他同学自由申请的学生申请的情况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年毕业了120多名学生。所有的100%的学生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并且这120多名学生，总计获得了562000美元加8000刀加元的奖学金。然后，像这个，其中的这个，比如像这个68%的去美国方向的学生，有68%以上的学生都进入到美国前50。综合排名前50的大学。并且今年呢，我们在加州申请的方向有了一点点突破。比如像加州的戴维斯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尔班分校，都有录取。 因为这些学校也都是咱们中国的学生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去的 学 校。 啊， 另外像美国有公立常春藤之称的这个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也有录取。另外像加拿大的麦吉尔、多大、英属的哥伦比亚女王大学也都有录取。澳洲的墨尔本以及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杜伦大学等等，这些都有录取。 好，你应该说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就需要大家想选择国际路径的这些个同学，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年是什么时候要到学校去面试。 7月5号持中考的成绩单和体检表，到35中高中部参加面试。 好， 那么也请大家可以关注 北京市第35中学国际部的官微。 嗯， 那么我们所有的通知都会在官微上有所体现。 好的，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红军校长呢也先介绍到这儿啊，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呢继续的提问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呢再走进一所特色学校，北京市乐坛中学。 乐坛中学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所全校都以日语为第一外语、英语为必修课的公立完全中学，是一所国家级高中特色建设项目学校，是一所国际交流示范校，是一所开设日语46年，在国内和日本都有良好声誉和影响的特色学校。学校成立于1963年，1972年开设日语，1985年开设对日交流，1988年被市政府外办批准为对外开放单位，1993年将日语作为第一外语。学校以促进师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办学根本，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合作共事、健康生存发展的人为育人目标，坚持全球视野、全程设计、全员主体、全面发展的办学思想，不断提高学校教育的国际化、社会化、个性化水平。学校每年大学上线率达到100%，2016年高考文科本科率100%，2017年高考理科本科率100%，平均分超过一本线，重点率53%。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市乐坛中学的副校长陈真副校长啊，陈校，那么在您这个介绍之前，先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微信网友叫莹，他说呢，我是今年这个初三的毕业生，正发愁报考的事儿。本人呢一直想学日语，看日坛中学呢是以学日语为主的，所以呢想问您一下，说我这个日语零基础的菜鸟能考乐坛吗？乐坛中学高中的日语是从基础开始学吗？如果不是，那不会日语怎么办呢？啊， 哦， 您给先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发布一下今年我们学校的一个招生的计划的情况啊。 好，这个网友您好啊，乐坛中学的高中呢，日语教学不是零起点，我们的招生主要是面对西城区中考报考日语的考生，所以他们是有基础的 啊。好，所以这个零基础的同学，应该是不是这么说？不是不能考，但是你要慎重考。 我们欢迎大家都考日语但是确实呢，在中考考日语的过程中呢，是有一定的水平测试在里面， 是的， 是要有实力的。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个陈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乐坛中学我们的这个中招的计划。 好，是这样，刚才呢宣传片里已经说了，乐坛中学呢是一所非常独特的学校，我们呢是北京市乃至全国唯一的一所，所有的学生从初一到高三第一外语都是日语，英语呢是必选课的公立完全中学，也就是说所有的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呢都学习日语和英语双语，因此呢我们的中招主要是面向着有基础的日语西城区的考生，所以要想学日语呢，我们特别希望六年级小学毕业生从初一的时候选择来乐坛中学，而且呢从2017年我们学校呢就被北京市教委批准面向全市的小学生来招生了。昨天学校呢已经对西城区以外的其他区县的小学毕业生进行了招生工作，这个工作呢要持续到6月8号结束，6月9号起我们将面对西城区本区的六年级小学生开放进行报名工作。 这个已经是下沉到在初中阶段你就要接受日语的教育了啊，这样你有基础了，我们才能在高中阶段选择日坛中学、 乐坛 中学。 对对对 啊，不好意思， 我们是初一入学是零基础，但是高一是有基础， 是有基础的啊。那今年在这个高中阶段，我们招生是多少人？ 因为呢，鉴于学校的特殊性，我们呢是基本上面向的就是本校的初中招生，所以今年我们的计划呢是45人， 是45人啊，这是中招的。然后另外呢，如果你想提早去学呢，在今年这个小升初的时候就要选择我们的乐坛中学。 对， 今年在小升初我们这一共是招多少人？ 小升初呢我们计划招生是120人以内。 全市120人， 全市120人以内，分本区和外区。 嗯，本区和外区，本区是多少个计划？ 我们计划是对半儿。 对半， 嗯，对， 60人本区，60人是外区的这个同学、啊、 对，这是计划， 多问一句啊，现在您说已经开始了这个外区的这叫什么申报工作是吧？ 嗯，对，资格审核工作， 资格审核工作， 报名，对， 所有的同学大家都可以来递交材料来做申请了，对， 只要符合条件的北京市的六年级毕业生都可以来报名， 是到学校去， 对，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网， 嗯， 凡是六年级毕业生想学日语的，零基础的没有问题，到月坛中学来递交您的简历，然后一定要带好相关资料，比如说4、5、6年级的综评手册， 嗯， 还有相关证件，到学校来报名进行资格审核即可。 嗯，好，刚才呢我看有这个微信网友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月坛中学为什么会把日语选成第一外语啊，这个是不是有历史渊源的？ 对，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呢是63年建校的，72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就开设了日语课的教学。 嗯， 之后呢，在85年开始，学校就组织中国和日本的青少年进行交流活动。90年代的时候呢，93年我们把日语定为了第一外语，是有这样一个历史沿革的。 嗯， 应该说呢，在中日青少年交流的这个活动中呢，我们已经推进了30多年了。 嗯，那在这个30多年的这个日语教学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课程体系的设计，还有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上，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的这个 对 更加有特色的地方、啊、 对对对，我们是有我们自己体系的。 嗯， 首先呢，我们特别希望呢把学校办成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办成中日文化交流的平台，办成知中知日人才成长的基地。所以呢，多年来我们学校已经形成了以日语教育和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为总特色的这样一个特点。其中呢，比如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以长期广泛而深入的中日教育交流与合作为标志的国际交流特色。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是85年开始了中日青少年的这种交流活动，到现在可谓是长期的。此外呢，多年来我们和日本的各级各类各界各地的学校团体建立了友好交流活动多达200多个，应该说遍及了日本的各地，可谓广泛。 嗯， 此外呢，交流活动应该说我们安排的有走进学校课堂、走进家庭、走进大学博物馆、名胜古迹等，活动内容可谓深入。 嗯，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点。 嗯，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学校以日语为第一外语，英语为必修课，以中日历史文化为背景，建设了我们的校本课程这样一个课程特色。 嗯， 我们的课程有日本风俗、社交礼仪、日本将棋、中日文化比较等等。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学校以日本为主要留学目的地这样一个留学特色。 嗯， 因为每年的高三学生大概有1/3的孩子选择的是留学。 嗯， 当然过去呢主要是赴日留学，但是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呢，我们现在呢也有去欧美留学的情况。 嗯， 应该说留学目前呢有4种形式，一种呢就是学生可以走学校的直通车项目，去日本大学留学。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参加教育部的公费留学项目。 哦， 还有呢就是学生可以自主的通过考试留学。 嗯， 当然呢第4种形式就是我们和外交学院合作的，我们叫人才培养的预备项目。 嗯， 也我们简称 IPP 项目。 嗯， 这个呢是可以去欧美留学的。 好， 学校还有一个特点。 好， 就是呢我们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为重要的育人途径和方式的这个育人特色。 嗯， 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我们已经开发了15大国际理解的校本课程体系，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实践和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活动的这样一个锻炼平台。 哦，嗯，好，那么刚才呢介绍了一下学校的这个办学的特色，4个特色和特点啊。那么对于其中的第三点，就是学生参与的这个高校一体化的直通车的留学项目，大家呢肯定会感兴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和日本的这些个高校有这样的这个直通车的项目，当然了后边我们还会说有这个欧美的一些个学校的这种直通的项目啊。咱们先说说和日本的这个合作的项目， 对接的是哪些学校？我们整个的这个培养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基本上呢是从08年我们开始了直通车留学的这样一个活动。目前呢和学校对接的学日本大学有明治大学、武藏野大学和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嗯、我们呢把它作为一个3+4+1这样一个合作项目，也就是学生呢在乐坛中学完成6年的高中学习，然后到这个直通车学校里完成4年的本科学习和1年的研究生学习，之后呢可以取得本科和硕士的学历。 这一部分的同学是不用参加国内高考的。 对，他们走直通车项目，所以呢就不用在国内进行高考了。 这个直通车项目它遴选的标准是什么？还是学生只要做申请就可以啊？ 首先呢他要具备留学的资格，比如说要确定完成乐坛中学高中的学业并达到合格。此外呢日语呢最好能有 N2 的一个水平。其他的呢就是在校的表现，我们综合进行一个评定。 N2 的水平，那咱们日坛中学经过6年的学习，达到的是一个日语的什么样的水平？ 乐坛中学呢，因为它从初一呢是零起点来，当然孩子的学习能力呢各不相同，基本上呢，我们建议孩子更多的参与这个日语等级的考试。一般情况下，孩子在初三的时候能够完成 N3 的一个水平，到高一、高二基本上呢能完成 N2 的一个水平。程度好的孩子呢，很早拿到了 N1 的一个水平。 也就是说大家在申请这个一体化直通车项目的时候，你语言的能力跟着学校按部就班的走，语言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没有问题，对，我们会开设相关的课程辅助学生们 好 通级。 这是对于日本直通的项目，另外呢对于这个欧美的直通的项目现在是一个开展的一个情况。 现在是这样，是16年我们和外交学院签订了这样一个预备项目。今年呢高三的学生有几位同学报名加入了项目，到现在呢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这个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这样一个模式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高中学生完成了高二的学业以后，就要到外交学院完成高三的学业。因为他们要有一个国外留学生活的对接和锻炼，所以呢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语言上还是在各学科上啊，我们会有1年的预备，所以高三是在外交学院上学，之后呢4年的大学完成最后的学业。 好，那么对于参与直通项目的这些个学生，一般能够占到咱们整个高中学生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因为是刚开始的项目，现在呢也没有那个特别科学的统计啊。目前呢，应该说1/10吧。 1/10，这是参与欧美项目。 参与欧美项目的，然后所有的留学的学生，在我们高三年级每年基本上都是1/3的比例。 1/3， 对。 另外2/3的同学，或者是参加国内的高考，或者是自主申请海外留学。 另外2/3的孩子基本上就是在国内高考。 就是国内高考了啊。那么这几年咱们的国内高考的成绩怎么样？ 刚才呢介绍片里也说到了，我们多年来呢应该说上线率都是100%的，本科率呢是接近100%的。学生的成绩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啊，特别是呢我们这个日语学科，因为这么多年呢学校的日语教学应该说还是很有成绩的。特别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去年呢我们高三的学生日语最高分呢是150满分。其次呢还有149和147的孩子。140分以上的高分学生比例很大。全年级的日语平均分达到了136.5分。应该说呢在高考中日语学科贡献很大。 好，那么这个综合的这个成绩呢，就是咱们的同学们升入到国内的这个高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学校呢基本上在国内高考的情况呢，我们目前呢有北大、清华、人大、复旦，还有我们北外、二外等重点大学。到日本去留学的孩子呢有东大、早稻田、庆英大学、名古屋大学等等。 好，那么总体的情况来讲，就是3年的学校的这种人才的加工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同学们在未来3年的学习过程之后啊，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还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新高考，虽然我们乐坛中学是以日语为特色和建长的，招生的人数呢相比较其他的学校啊也不是多的， 对，有我们自己的特殊性。 对，但是我们讲这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确实是这样， 是吧？ 对， 面对新高考，那我们同样也是要进行相应的这种课程的，还有这个教育教学方式的一些个调整，我们这边是怎么来做的？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乐坛中学呢，历来我们就形成了一种自主发展的育人模式，新高考的主旨呢，更是赋予了学生的这个选择权。同时呢，我们要培养学生学会选择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呢，学校更多的是通过搭建，比如说生涯规划的主题活动，还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社团类课程等平台，让我们的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呢，学会自主选择、自主管理和自主评价，从而呢，最终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教育管理方面呢，我们也是本着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给予学生100%的自主权，在选课选考等方面尊重学生的意愿，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的需求。 嗯，这个对于学生的这种选择的尊重还是体现的非常充分的啊。 对， 因为考虑到学校招生的人数少，但是呢实际上选择的花样会比较多啊。你万一要是一个科目就选择了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咱们这课开还是不开？ 那肯定是要开的 啊，肯定是要开的。 对、 啊、 我们尊重学生的所有的选择。 嗯， 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有自主发展的育人模式。其实呢，我们在尊重学生选择这方面呢，不仅在学科在课程设置上是如此，我们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如此。比如说在培养学生自主发展能力、自主选择能力这方面呢，我们有三免集体的建设。三免集体呢，就是为了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启动自动，激发他们内驱力。还有呢，我们有三自课程，比如我们的三自课程的途径，刚才介绍了有15大项目的特色类交流课程。此外我们有志愿服务课程、社团校本课程和主题活动课程。还有呢，我们有自主团队，因为我们觉得呢，学校的发展不只是学生发展，还有教师的发展。所以呢，在学校里我们给老师们提供了菜单式的师训系统。我们还有专业发展321的一个教师发展模式。另外呢，我们在学生中成立了一个叫全覆盖自治系统，也就是在乐坛的所有学生初中或者高中3年内都有承担班级工作、做班委的经历，这样在服务和管理的角色变换中去提升自我，培养综合的素养。另外呢，我们还有主题式的家校共同体这样的活动，让家长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纳入到我们的自主团队中。此外，对于教育的成果，我们也有自己的评价体系，比如最应该说我们最自豪的吧，是尊师爱生121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应该说在国内也是小有名气的。这个呢是应该说已经开展了10年了。主要呢，尊师爱生就是我们这个评价的一个主旨。121是怎么来的呢？第一个一就是我们让每一位老师在每个学期的期末都会给每一位孩子写一段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评语。二呢，是每一位同学在期末的时候要给所有的老师写2句话，其中一句是赞美，发自内心，还有一句呢要提出建议。最后一个一是学校呢每学期要组织一次关于我们师生互评活动的一个总结表彰交流反馈活动。 应该说这个还是非常有特点和特色的一个活动、啊、 对， 这样陈校，我们呢因为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呢就先给大家咱们先介绍到这儿啊。 好， 因为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在明天微信推送当中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细致一点的这个推送啊。最后呢，我们呢先请咱们两所学校各自公布一下咨询联系电话好不好啊？我们先这个请那这样 好， 这个陈校，咱们先来、咱们乐坛中学这边的咨询联系电话是多少？ 好，大家呢可以打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是68013932，还有一个电话是68022886。 好的，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网。 好的，来，我们35中， 35中那个招生咨询电话66035300。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微官网，并且今年呢，我们将有新的英才计划班的招生，也有新的艺术特色班的招生。 好， 都希望大家在官微、微信上 关注。 嗯，好，那么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所学校的三位校领导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朱校，感谢王校，感谢陈校，谢谢你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明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大家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156中学、北京市13中还有北京市14中啊，一共是三所学校，也会为大家提供今年各校今年的中招政策的发布和解读。各位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把您的问题直接的提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